算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有点膨胀了啊、嗯、 怎么了？因为是马上到周末了是吧，心情都膨胀起来， 就觉得自己像一热气球似的，好像飘起来似的啊。好，大家心情好，我们也很开心啊。 对， 在周五下班路上陪伴你们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今天的福利是 让大家来膨胀膨胀吧。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徐坤回旋全集30年的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门票2张，畅享经典温故知新，时间呢会在9月15号，地点呢北京公共体育馆，赵传和你不见不散，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嗯，如果想去看赵传的演唱会，跟他一起大合唱的，别忘了去登大麦网购票，或者说在节目当中锁票。 嗯，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回复赵传，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就可以了。 对，就这么简单，今天的互动就这么简单。今天的歌呢，我们都多点这种轻松愉快的哈。其实这首呢，描写的是这个爱情当中的状态，但是曲调呢，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跟唱的。 很欢脱，来自苏慧伦《鸭子》。 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 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即将开演，看不一样的老舍，品芥末堆里的人生。9月7日至8日，来看中国式理想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收听，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来看看今天要向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内容，到星期五了哈。 备受期待的动作大片《碟中谍六》全面瓦解，今天开始正式上映了。因为前两天和大家已经预告过，阿汤哥汤姆克鲁斯还携带《碟中谍六》剧组已经来到了北京，而且之前是在故宫的太庙举办了盛大的首映礼。有很多朋友就见到面之后就觉得说，哎，你看阿汤哥对中国市场多重视。 还真的是这样的。其实每一部的《碟中谍》呢，都会展现一些城市的突出的特色。当然呢，也有非常抢眼的《谍女郎》，我主要是关注前者哈，是城市的特色。 啊，真的吗？啊， 在《碟中谍六》当中呢，就上一次的《谍女郎》还会回归，会增加新的女性的角色。 对，她就俗称白寡妇。 怎么这么不喜欢听这个名字？好，我们再来推荐另外一部电影，是印度电影，叫《苏丹》。 今天也开始正式上映了。有朋友就觉得说，哎，《苏丹》和《碟中谍六》这是正面刚的感觉，估计说《苏丹》的票房可能会在首日表现会相对弱一点。但是呢，这部电影依然是延续了印度电影独有的特色，那就是通过电影来聚焦一个社会话题。 就是电影里面其实，因为他讨论的是家庭事业的矛盾嘛，有的这个男性的观众看完就感慨说，哎呀，老婆为我付出太多了，我自己为了事业没有照顾好她，感觉到很惭愧。 听到这里呢，女性朋友会不会把另外一半送到影院去感受一下，再教育一番？有没有？ 听起来好像这个电影有一些其他的味道了哈。 如果说要携自己的女朋友或另外一半去看的话，可能效果会不太一样。会不会有家庭矛盾呢？ 我们先来推荐哦。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or one more time? 如果你想来在这个星期五报个到啊，别忘了找到我们的白杰 FM 过来说句话，到我们的阳春白雪的白人界地名的界白杰 FM 直接对话就好了啊。 Stop your diet, come on, do it for me. I love you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cause you're so sexy. Yes, she is. 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tastes.Can I try it, baby? You don't have to be shy. Shy, don't be shy. You seem to be on your own, and I'm wondering why. Why, wondering why. Show me all that you've got. Do it for me. Do it for me. I love you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cause you're so sexy.Tastes like cola,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tastes like cola.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She kicks. I'll be your sugar daddy. You'll be my sugar cane. With every sip I'm taking, you'll drip into my vein. You are as sweet as cola. You push like coffee bean. I wanna know the secret that no one's ever seen. 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When I took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cause she tastes like cola,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tastes like cola. 话，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推荐。 好，刚才我们推荐的是电影儿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主要是说电视剧这个《如懿传》，接档了这个之前我们说到的《延禧攻略》，开始明天又加大新的力度了哈。 哎，所以我们开始又新一轮的追剧方式，从周四周五双日更新，追加到周一到周五每天更新两集。 是，要说一句的是，特别说一句的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周迅的演技要逐渐展现出来，别老盯着人家脸上的皱纹好吗？看看人家的演技是不是哎，真的在这个剧里依然可有闪亮的眼神，当然剧集的评价也是在逐渐提升的。 是的，我们在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再预告一点点关于《如懿传》还有《延禧攻略》的细节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周末另外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展览也非常有意思，叫做《玩乐实验社》第一届奇书展，就是在前门那个北京坊举行。而这个展览呢，它顾名思义是集中了一些比较巧妙的奇书，就比如说诗歌胶囊，他会把诗歌做成一个一个胶囊的形状放在药瓶里。 能吃吗？当然不能了。还有一本书呢，是叫《最大的素数》，对吧？ 就是整本书只印了一个数字，却耗费了719页。为什么呢？有人觉得说这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最大的素数，共计个十百千万十万，已经数不清了。好多位， 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书，适合一些平常相对比较空闲的朋友哈， 可以去发现一下什么叫做最大的素数呢。 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我们的王牌推荐的内容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很多朋友也会相对来说不太陌生，是因为有可能去 KTV 的时候对唱的时候也会唱到， 很适合这个季节。风铃 还拼命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拼尽春深中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 况，每回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你所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报道了，谢谢你们在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别忘了也来可以赢取赵传演唱会的门票。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回复赵传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嗯，好，我们继续听歌吧。 夏天白粥，明治的红豆，一口今天来却已感受，有风经过海面上吃出树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坏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收到朱砂凝夜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亲密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 甜甜的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收到朱砂凝夜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心门的方向。可收到朱砂凝夜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昼，有风经过，收到朱砂凝夜香，可收到朱砂凝夜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摘下星星戴上你的肩膀。 每一天的阳光在天空晕染，

无论怎么记，反正你记住白金 FM 就好了。 衣服洗白白的白啊，什么什么嗨， 这眼看就到了周六了， 白白的节啊，嗨，不是那个节啊，杰出的节。然后你们可以联络到我们，然后我们其实呢这两天，除了送赵传演唱会的门票，还向大家推荐了古村新司的这个演唱会，因为，那首《星》这两天我们提了很多次， 是 啊，就是他呢也是写了这首《星》的时候是在32岁吧， 嗯，而据说这首歌曲是来源于他的梦境， 对， 就是、银梦人嘛， 真的 后来他也认为说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东北黑龙江。也就是这首《星》也让整个亚洲认识了这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音乐人古村新司。 对，他的歌呢其实改编成很多的不同的版本，今年是新创作的38年啊，古村新司也是在阔别中国10年后9月28号再度在北京举行个人演唱会，有兴趣的朋友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鼓掌。 对，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你要不然接着往下唱呢？ 没有没有，就说星还是当年那个、啊、 来你说出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后面的什么，后面一句是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电视剧的名字叫做 什么呢？这个问题留给你们了。因为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就 只是知道歌是吧， 对，这一句歌词而已。 好，让我们尴尬8秒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星 这个笑声， 猴子还是哪个猴子？哎，敢笑啊！是什么篱笆什么？这好像是 哦。 好，咱们来听首歌缓解一下。哈内哈内。 尴尬的气氛。 的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真的不知道咱们是怎么能够把古村新司的演唱会最后挂到了《篱笆女人和狗》这部电视剧上面的，这要多归功于我的旁边这位搭档啊。他最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惊喜的改变啊之类的，反正就是经常会让我觉得说， 哎，刚才那个音效真的充分展现了你这个男高音的气息。 哪一句？ 哈哈哈！ 我跟你说，你再这样，我跟你说，我那个 怎么了？ 就是狗年，我跟你说，狗叫声出来了，信吗？啊！ 就是答不上之后，全靠音效来拼凑是吧？ 哎，艾哥，你头顶有一只金狗哎！ 广告吗？ 开玩笑哈！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下班快乐，乐乐。因为下班了嘛，大家的心情都应该愉悦一点，然后带着你的哈尼去做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看一个电影啊，陪他打个篮球啊。 对，那我们是不是哈尼了就哈哈哈哈哈呀？你 好了， 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场面了。 是的， 对，就是 把我放进那个冰箱里再冻一会儿吧。 有一个就是柳州的朋友要打个招呼啊，他居然说。哎，这个我来了，我在广西柳州，想不到吧？哦，就是离我们还真的是很远。 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你们好吗？怎么了？ 咱们又没有开直播 啊？没有啊，真的有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还是受众范围比较广。 对，全宇宙，你要不要跟各个星系的朋友打个招呼啊？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节目，也是全宇宙关注的节目，是由优酷和天猫制作的篮球综艺节目，这就是灌篮。本周播出时间变更了，大家听好了， 就是改到了本周六，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30，在浙江卫视和优酷播出。这一期的节目当中也是看点多多，不经意间就能燃爆大家的荷尔蒙。 对，真的是因为有关于篮球的这个东西总是会让我心动不已哈。就是我不知道女生会怎么看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我觉得就上一周我也被很多选手圈粉了，而在上期的节目当中，这个平常心就是和这个晋级球衣失之交臂了嘛，因为他是那个路人王的13年的冠军。 对， 但是这一期好像是会卷土重来，和他的好兄弟张志扬争夺一个晋级名额。 对，那个还有就是很多人很期待的一个就是 CUBA 的那个悍将张宁，好像是意外的遭遇了滑铁卢，是不是？ 除此之外，导师周杰伦在现场也被一名13岁的篮球小将现场告白，而且在现场据说还演唱了那个简单爱。 对，亚洲顶级的后卫郭艾伦更是下场和这个仅13岁的少年现场竞技，还放话说我给你删球的机会啊。 郭艾伦应该说那个东北话， 这不是在说吗？对，我不是学的不像吗？是不是？ 你说到那个周董的家乡了。 东北话学不好也不学了啊，反正就是说进了球之后我把这个球衣送给你，燃爆了现场。 对，所以说看来这就是灌篮，真的是热血十足。如果想要知道60强名额将花落谁家的话，球员呢会在现场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激烈对决呢？请锁定明天晚上8:30，由优酷天猫联合制作的这就是灌篮。 喜欢的朋友一定会去关注的，如果你之前没有关注的话可以去关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早上我哭了。 怎么了？ 就是不单是因为头疼啊，就是今天我犯了这个偏头疼，可能颈椎的问题引起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哭点泪点是在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这个朋友圈里面刷的一个内容，井上雄彦他最新的为这个新版的灌篮高手绘制了新的封面，然后呢据说呢现在在日本的销量非常好。然后今天就有人铺这个关于灌篮高手的篮球飞人这个相关的内容。 就说那场比赛在20多年前已经结束了，可是我们人生的比赛还在继续。 嗯， 就是说青春其实不是一定要不停的去取胜的，青春有的时候就是失败。 嗯， 所以说当时的那一支在灌篮高手当中没有能够笑到最后却贡献了最灿烂一场比赛的湘北，那支队伍还有那里面的那些人，可能现在都已经在我的脑海当中变成了一个符号了。 嗯， 以至于但我今天就是突然看到那个一个现场版的那个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就是那个泪点上来了， 就青春的记忆一下被拉了回去。 对，实际上我会发现说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让一个男人流泪的事件实在是很少了。 嗯，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掉下男儿泪的话，那就是你的青春。当你回忆起来那样的画面的时候，你会想到那样的一个热血澎湃的少年的时候，当这样的音乐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你是否也会如我一样呢？这首歌送给你们。你曾经是打过篮球的哈，无论你现在多大年纪，你要怎么去判断这个男人他的身上还有没有少年的气息呢？要看他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偶尔也会像曾经的那样啊，像孩子一样做出一个在空中投篮的动作，就走着走着突然会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 或者说喝完这个矿泉水之后把那个瓶子怎么扔的方式 对，或者说我们的那个少年的影子一直在心里，因为这部漫画或者说这个动漫的作品啊，有可能你每天要往返于五环和这个 CBD 当中，有可能你正在被你的甲方或者是你的客户吊打，对。但是当你想到《灌篮高手》里面的某个人，无论是三井啊、宫城还是樱木花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面那个热情还没死。嗯， 对，我今天看到你发的那个朋友圈了，然后就说赤木晴子现在已经50了， 对， 然后很多当年的那个青春，在球场上青春飞扬的各位男士们，可能现在都已经变身成拖家带口的男人了。 对，反正就是现在才看懂了这部漫画或者是一个动漫，就说人生其实就要不停的这个失败下去，对。对，就是你要碰到 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你要碰到很多失败的事情，但是那都没关系。 多女生未必可能会对《灌篮高手》那么深的印象吧。 嗯，但是如果要是可以陪自己的另外一半去看，重新看一遍这个漫画也是不错的。 嗯，我觉得他们可能更愿意去看《延禧攻略》。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万物不及天地事，一无可计古今情。这是左宗棠在清朝的时候写下的一句诗。今年暑期的《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可谓是把清宫剧推上了一个热点。今天我们不聊剧情，聊一聊有趣的细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时尚它会成为一个闭环，比如说剧中的点绛唇这种妆容有很多人在质疑，但是经过查阅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种只画上下半唇的点唇样式，也有很多清朝的画像上存在这样的妆容。再来说一下饰品，比如说剧中说到的一耳三钱，这种习俗呢很少在古装剧当中体现，说白了就是一个耳朵上戴三个耳饰。但是据史料记载呢，这个习俗在乾隆40年就已经开始了。再来看看服饰，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服饰有什么好关注的，古装剧当中无非是在上面刺上龙啊或者凤的款式，其实这其中也大有讲究，因为在《延禧攻略》中后妃们的吉服上刺的竟然是龙纹。很多朋友会认为这不就错了吗，是没有正式历史吧，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在清朝皇后、皇太后、皇贵妃、贵妃、嫔都有资格穿龙褂，只是呢颜色稍微有些区别，所以剧中的装扮还是很符合历史的。除此之外，我们在剧中看到的刺绣都是满族的传统刺绣，也是剧中的点睛之笔呢。好啦，从妆容、服饰、配饰到选角，《延禧攻略》当中总会有一些小细节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紫禁为红墙，青为锁曲梁，断垣吐夕阳，一折旧梦凉。枯叶掩梳妆，谁念秋风凉，怎知流光是年华。独身期盼重门深锁，羞得玉色又如何，花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 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抛出今天的白给100块的这个预热题了，现金已经到500了哈。 今天预热题是和篮球有关吗？ 对，没错，我们想问的是那句在《灌篮高手》当中说出的台词，教练我想打篮球，哪位运动员啊，这个球员的名字是叫赤木吗？ 啊，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姐 FM 就可以了。 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人

我特别喜欢那种上来先介绍自己还得先笑一下乐一下的朋友啊。 而关键是笑特别像老朋友见面。 对，就是啊。啊，好吧，我刚才没听清楚您的，您怎么称呼你来着？小尚是吧？ 嗯，对， 高 尚的 尚。啊，尚 微信名字是叫、啊、 是这个、嗯、是这个晶莹粒子是不是？是你吗？ 对对对。 啊、OK， 好好，对上号了。好，那要加油，看看今天能不能赢走我们的现金，好吗？ 嗯，好，谢谢。 然后迎来一个快乐的周末。第一题送分题。 嗯。第一题送分题吗？ 张明 啊，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会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本届老舍戏剧节除了演出之外呢，还设置了老舍点戏主题展览。那么请问，主题展览是在天桥艺术中心展出吗？ 是吗？ 是的。 哎，这就所以说送分题吗？对不对？好了，接下来问第二题。和珅是清朝著名的官员啊，这个电视剧里面呢一般啊都叫他这个和大人。请问和珅是姓和吗？ 不是。 答对了。 对，我们就不问他叫什么了，究竟姓什么了，好不好？然后第三道题，请问很多人来北京旅游都喜欢去南锣鼓巷，请问南锣鼓巷这个名字是因为以前这里是锣鼓戏班的聚集地吗？ 是吗？ 不是。 那是什么？ 不知道。 嗨， 南锣鼓巷啊。 对， 我好像以前看过一个推送，就是说这个南锣鼓巷以前不叫这个名字， 它原来叫锣锅巷。 哦， 但是也有一说呢，就是叫这个胭脂巷。对，因为以前说，据说这个传说啊，宫女们都出来到这边买胭脂。 嗯， 叫锣锅巷是没错的了，后来改名谐音叫锣鼓巷。 哎呀， 怎么样？三题都答对了，你是不是选择继续？ 我要不继续多少钱呀？ 哎呀，这个就不太好听了嘛。 对对对， 今天是现金500块。 对，您看一半是多少了啊？对啊， 所以我们 那 你给 我一下呗。 对，勇往直前。 怎么样？继续挑战还是就是点到为止？ 见好就收吧。 还是没有经得住这个啊！ 啊 我们用各种的语言来诱惑你。 没关系，他们可能已经想好了，就是就有多少是多少啊，是吧？ 总之今晚这个晚餐有着落了。 对对对，你看人都想好了，总比9块9好 啊、 对，这能吃不少呢，是不是啊？ 是， 好，谢谢你们的参与。不管怎么说，三题答对了，我们也就是要恭喜你们赢走一半的这个现金红包，好吗？ 对，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算是结束了，对不对？ 对，刚才这个结束有点早吧。 什么？ 这一整周的时间我感觉我们都是连线两个朋友，然后刚才接通了一位朋友就把钱发出去，觉得有点时间过得太快了吧。 人说今天题是不是简单呀？ 就 还好吧，我觉得啊。 对对对， 不能总是出那么难的题。不过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还留下了50块钱给今天多发一些小红包啊。 嗯， 参与稍后的音乐题。 Or whatever that means. Into a crisis of times when I'm lying in bed just to get it all out what's in my 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啊，嗯，温柔它的力量，就是你这首歌不是那种特别好像一上来就是砰砸死砰砸死，但是其实却特别的有劲儿的一首歌， 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对 What's up， 那真是经典了啊。 Well, I feel still time to get up that creepy hill of hope for a destination。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音乐题。 今天猜什么歌呢？ 哎，今天这首歌呢有点小玄机啊， 嗯。我们是先问问题呢，还是先听歌？ 我会把同步问题和这个都这个推上来啊，同时把 CD 的推上来。那，嗯，同时大家可以赶紧先关注白杰 FM， 然后呢可以来试着把对话框打开，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可以了。 阳泉白雪的百人节地灵节，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准备好这个键盘了吗？准备好网速了吗？最好是断开这个 WiFi 连接，用自己网速比较实在。或者说就是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靠边停车一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当然保持安全， 对，让副驾驶来发，如果副驾驶坐着人的话啊。好，来，今天我们会多发几个红包是吧，因为还剩着50没发出去， 对， 而下个星期我们将会发出的现金红包是300块， 嗯， 对不对？ 对， 好，大家要加油了。 3、2、1， 请问在这首歌曲当中第一次出现去看演唱会的年纪是多少岁 啊？ 赶紧发，嗯，有人就是听不出来是什么歌的人就懵了，估计这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难吗？ 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 What's going on？ 哎，这两首歌还真的旋律能连在一起，哎，所以你现在，哎，最近找歌的方式都是在用 beat matching 的方式对拍是吗？所以刚才再重复一下问题。 What's going on？ 我已经控制不住旁边这个有颈椎病的人了，怎么办？ 颈椎病和唱这首歌有关系吗？ 这个你完全看不出来有那个病患。 我今天只是说了一下脖子疼，可能是颈椎， 对对对， 然后你直接把我的病都公布出来了。哎，呵你。 好吧，我不就不做老中医来给你诊断了。 哎呀，不需要啊，嗯，我们赶紧来把这个题再重复一遍啊，就是好了，不要重复了，嗯。其实就问的那个演唱会，第一次去看的那个女生，她第一次看是在几岁的时候？ 发送年龄到白杰 FM， 不用加手机号码过来就可以了。 嗯，好，稍后我们再来公布正确答案好了。接下来我们先来听首很暖心的歌，需要人陪，王力宏。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

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自从我们今年有了音乐素描这个单元，然后再讲走心的这个故事哈， 对， 然后在这一段呢，我们都适当的放慢节奏，安静的听一首歌，讲故事的这个时间，从冬天一直到春天，一直到现在夏天也已经结束了，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将会迎来音乐素描，我们讲故事啊，就是偷故事人这种状态的最后一期。 对，升级的版本马上要开启了。 对，其实那个版本会更简练啊，因为我们也会希望常变常新，所以这个单元呢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就是我们在这边好像特别不像我们似的念了一些很走心的故事，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自己也会被感动。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说，在生活当中听一些歌曲，每个人的感受都是有所不同的，然后带给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好像每一个人赋予它了不同的灵魂。当然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有关于它你也想说的有太多太多，许巍《曾经的你》。 接下来我们第一个故事让艾克来讲。 海枯石烂只是淡淡的，他说听着歌曲总会想起过去逝去的种种，亦或是爱情，亦或是理想，而如今物是人非，我却又是如此的无奈。不知道你现在过得还好吗？他对你好吗？年少轻狂的日子不失为岁月当中最美好的日子，带给你挫折和成长，却留下了一生当中美丽的日子。多少人的初恋在这段岁月当中结束了，我现在只想问你过得还好吗？这首歌送给你，曾经的你和我的初恋。 我一直觉得许巍的歌呢有一种在尘俗里面被浸泡过的仙气啊，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转变，很多时候呢他的那种不羁和潇洒呢是温柔的去显现在我们的耳边的，而不是说通过很直接的方式告诉你说这个世界的残酷，他只是告诉你说青春是美好的，你是可以有梦想的，但是这个梦想我可能会被破灭掉。然后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呢，我们就不单去找了，我就来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吧。 好， 好不好？ 嗯， 现挂的了，因为听这首歌会让我突然想到一个瞬间或一个画面感。 嗯， 那是在很多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拎着一个大大的皮箱，然后站在北京站，然后我要离开这座城市去上海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最适合的歌应该就是此时我马上听到的这一首了。当时我在离开的时候，我在想，哎，我好像要去上海工作了，我想是不是将来没什么机会在北京长期的生活了呢？然后你会有那种感觉，是说你的人生会重新去翻篇了。 嗯， 然后那样的一个少年，当时想未来会发生什么完全不知道，只是觉得说你的人生有可能不一样了，你是不是会在另外一个城市取得成功不知道。 嗯， 你要告别曾经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城市北京这里的一切，那个时候的北京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呢，谁也没有想到说现在自己会坐在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然后再回忆这段人生的时候，其实那个滋味已经没有那么的浓烈了，但是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还是会突然把我带到那个瞬间去。 嗯， 这就是音乐的神奇的力量。所以今天音乐素描最后一期，许巍《曾经的你》。 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 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曾经的你，来自许巍。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是你身边来来去去的人，这些所有的故事啊，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讲了差不多八个月， 三个季节的时间， 对，这故事差不多要讲完了。所以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很多人刚刚提到了《夏洛特烦恼》，于是我们突然想到，哎，这么一段写的还挺好。 对，有位朋友他说，回味一遍《夏洛特烦恼》，才懂得编剧的意思：大春、夏洛、秋雅、冬梅，一年四季。青春需要张扬，最后我们都变成了圆滑，平淡直知秋雅香，富贵才知冬梅好。 说得真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请各位千万不要忘记来惩罚艾科 啊！怎么了？哦，对，我上一次那个主播私房课的时候，好像还落了一期，是不是？应该昨天是我。 你帮我们今天从古尊心思的心连到了篱笆女人和狗，就这件事情。 抱歉，希望古村新司先生没有听到 什么忘带 CD 什么的这种事情，就是啊，我们自己的工作里面是我们就不说了啊。 哎呀， 但是没关系，就是我觉得大家呢，就是都有一颗大海一般宽广的心胸，但是呢，我没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好奇的问题啊，所以 什么问题？ 真心话的这个环节，大家想问艾科的问题，赶紧抛上来，因为你上次输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主播四方哥依然进入到我们的挑战模式，满分十分，我们选的歌。帮你们选的歌，你们给几分？ 主播私房歌， 好了。 嗯，就是大家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军白雪对吧？人杰地灵杰，抛出你们想问我的一些问题，不要太刁难我。 好，今天第一个问题，我不是第一首歌，你来推荐好吗？ 嗯，第一首歌我特别推荐的一支乐队是来自台湾地区。TZ Back 的一支乐队，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当时我记得和杰克唐做一期节目，然后我们俩共同特别喜欢一首叫 You Will See， 今天带来另外一首 Not Even Close， 大家一起逛一逛LA 的午后和巴厘岛那年的风。 嗯，仅以此曲来怀念一下杰克唐。这一这么说好像人怎么了似的啊。 对，就是因为这首歌包括这支乐队我们俩共同都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分享给你们。 好， 记忆中仅有你能给的所有，是不是还爱得不够，才会孤单到最后，你的影子太过骄纵，我背着往前走，而我的梦已经湿透，在梦里也只剩是我都没有放手， 声呼，一起看电视放空。But you。 这首歌零分哎，都没有人给你打分。 大家是不是已经听太入迷了，忘记打分这个环节了？ 满分十分，然后最低是零分，你们可以几分？然后会取一个最平均分啊，就是大家可以发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再次推荐一下这首歌，是来自 T C Back Not Even Close， 是出自他那张专辑《告密的心》当中的。 然后大家也没有感兴趣的想问艾克的问题， 然后纷纷的我看到平台上有人说，哎，杰克唐去哪儿了？你们够了、 哎、好，这个问题提的真好。来，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好吗？ 什么问题？ 你的真心话的问题 啊，已经有了吗？现在 对 哪个问题？这个吗？ 好，我来问一下， 嗯， 这道这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你说， 就是你目前这个工作的状态或者你的工作是你最满意的吗？ 当然不是。 然后那是什么？好啊，我等会儿啊，我们等一下啊，我们把这个 领导有在听吗？领导有在听吗？ 好，好了，再重复一遍，现在这个工作是你满意的吗？ 工作是我满意的，状态我不满意。 哦，我问的就是工作是你满意的吗？ 就是此时此刻我对我自己的状态不满意。 就是、做 DJ 这件事情，那除了做 DJ 这件事情之外，你如果还可以从事另外一个职业，你最想做的事情是 导演？怎么了？就想做一个导演，女导演啊！你看张艾嘉多棒，是不是？是不是？你这个。透露出了是非的感觉， 支持你， 哦， 支持你，好吗？我们先从短片拍起，一点一点来，小视频，先那个拍一拍起来，抖音什么的。 我可以给别人拍，自己拍不了，就是那种，我有种特别惧怕那个镜头感。 哦，刚刚那个问题是我问的啊，不好意思啊，大家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艾柯17岁的时候去听了谁的演唱会？ 张学友的吗？你要让我说，这是个固定答案，是不是？ 不行，我们要正式的答案。 十七岁的时候，哎，那这条件没有那么好，我还真的没有去听过演唱会，怎么办？这事儿是不是黄了？ 你赶紧把这个尴尬的气氛用下一首歌来调剂。 李健的啦，李健的。今天准备的第二首私房歌是来自李健的一首《雾中列车》，刚好搭配着歌律师刚才发来一条留言，也是关于列车的，就勾起了他很多有关于曾经的火车站的画面感。所以这首《雾中列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他打个分，一分到十分。 刚才那首歌抛去最高分十分，抛去最低分0.1分，最后艾克的得分应该是6分啊。第一首歌啊，接下来的这首《雾中列车》满分10分，你们给几分？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听一段啊，一半啊。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他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 好了，目前来看的话呢，这首歌得分不低啊，大家抛去最高分10分，最低分只有8分啊。那最后的得分应该是9分。 其实关于这首歌曲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今天给我推荐的，他有关于这首歌有个小小的故事跟我分享了一句话、说早知道跟你相处的时间这么短，当初要是好好珍惜该有多好。 好，这个朋友是谁我们不关心了啊，因为我要推荐我的歌了。来吧，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我要来推荐的这首歌，本来也是有一首是这个李健的歌啊，后来这个没想到你也选了李健的歌，所以我就换掉了，临时换掉了这一首 John Lennon 的一首歌，是叫 Beautiful Boy， 非常非常温柔和柔软的一首歌。如果你们喜欢，你们可以把十分到零分当中你觉得合适的分数发来。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听一小段了，赶紧打分啊，就决定我们的胜负。 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羽毛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我们回到最后一首歌了。刚刚那首歌呢，大家给的分数有高有低，最后的平均分应该是在7分，稍胜你的第一首歌1分，也就这样了。因为有人给了3分啊、6分什么的。 对，单纯的可能大家就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就忽略了我们的游戏环节。 也可能是冲着我来的。今天我要推荐的第二首歌是绿日乐队啊 Green 的这首，太适合今天听了。对，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7 years has goneSeptember ends。 推荐理由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到9月份的时候开学了。 这是悲伤的话题。 对，开玩笑啊，我只是从歌名挂的话啊，我知道这首歌是其实是怀念的，它是很难过的一首歌。 对对对。 怎么从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去走出来？其实我觉得可能搭配另外一首就是 The Beatles 的 Hey Jude 啊，可能会和这首更搭一些。但是我想说的是，生活总是会不停地向前的，而我们可能更想念的一件事情是说，哎呀，国庆节假期什么时候来啊？就一个月的时间了， 盼着盼着，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这就是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了，很多人给出了9分、8分。那么这么看的话呢，今天可能我们俩的分数最后的情况是， 下周你来吧。 我来回答是不是、啊、 对，你来回答问题吧，所以大家这个周末的时间赶紧想一想要问老白什么问题。 祝各位周末快乐，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拜 拜。